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这个词很奇怪，虽然只有两个字，但是每一个字似乎都是为这个词语而生。爱或媚都是天生一副暧昧的胚子，暧昧在我看来就是有一点没一点，露一点藏一点，近一点退一点，爱一点媚一点，所以它看似什么都有，实则什么都没有。等你以为什么都没有，它又什么都可以有，是不是非常的绕口呢？但是不得不佩服林夕的填词的功力哈，写的确实非常的到位。这首歌曲呢，也有非常多个的版本，最经典的当然要数王菲演唱的粤语版本，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侯湘婷的国语版，表达出的是一种少女对于失落恋情的浅唱低吟。而继续睡雅的第六感要为您放送到的这首歌，同样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，来自罗大佑，恋曲1990。 温柔柔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能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是一匆匆数年。长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，常相守是我的脚步，黑漆漆的古镇边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。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。茫茫的